在阿姆利兹亚星域与帝国军对立的同盟军，被吉尔艾斯的舰队由背后包抄，面临了被歼灭的危机。 这次我军彻底惨败， 现在怎么办？杨指挥官。 是啊，这个时候逃走太早了一点。 我还是头一次看见100,000艘追击舰。 要不要让旗舰继续前进？ 不，不用了。这个时候我再凑上前去，到时候又会有人说我跟部下抢功劳。 比克谷指挥官，让我的舰队殿后。你趁这个机会下令让各个舰队重新编组，尽快让各个舰队往一线轮要塞撤退吧。 那你怎么办呢，杨指挥官？ 你不必替我担心，自我毁灭或者殉国都不是我现在想做的事情。 我明白了，你可千万不能死。 指挥官， 放心好了，只要时间掌握的没有错，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逃走。全舰开始后退，舰队采取密集队形，炮火集中攻击敌舰先遣部队。 真是厉害，集中炮击的时机挑得实在太棒了。 看来这是13舰队做的。 难道又是杨威力？这一次要让你措手不及。舰队分成左右两支展开包围阵型。 是。 指挥官， 再一下下，只要再撑一下下，我方舰队就可以平安地逃回一线轮走廊了。 元帅，李登飞的舰队已经不行了，我看还是让吉尔艾斯中将或者什么人去支援他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好吧，李登飞这个家伙，因为他个人的失败，要让我付出多大的代价。 指挥官， 放心吧，右翼前方集中炮火轰炸敌军舰队最脆弱的部分，设法突破敌军防备。 千万别松懈，马上反击，我军舰队绝不能退缩。 中将，中将，现在这么做太迟了，我们还是先撤退吧，先撤退，等待下一次再攻击的机会。 可恶， 想不到敌军也会有这么了不起的人物， 但愿以后还有机会跟他交锋。 莱因哈特元帅， 总指挥部来电，要求停止扫荡残敌，全舰返回基地。 明白了。 指挥官， 冒犯小姐了，真的非常抱歉。 没关系，要不要喝杯红茶？ 好啊，如果可以的话多放点白兰地。 是。 中尉 啊， 以前其实我学过一点历史，我从历史里面知道人类社会的思想有两大潮流，一种说世界上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另外一种则说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了。人开始打仗的时候会拿前者当借口，不想打仗的时候会拿后者来当理由，几百年几千年来都是如此的。 指挥官， 不，人类会变得怎么样都无所谓，我只是在想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换回等值的东西，你懂吗？哦，对不起，是我自己在胡说八道，你别放在心上。 别这么说，没关系，我去帮你泡杯红茶，还要加点白兰地。 尽量多加一点。 是，多加一点。 难道罗格兰伯爵想成为第二个鲁道夫吗？ 你们都很了不起，这次的战绩我很满意。 李登贝指挥官。 是。 这次的战争我们是打赢了，我也很想称赞你的骁勇善战，可惜我办不到。就因为你太急功好利，使我军增加不少无谓的牺牲，而且包围阵型也没有办法做到尽善尽美，使敌军有机会逃走。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我无话可说。 我们当军人的应该赏罚分明，回到奥丁之后我会追究你的责任，这段时间你就回自己的房间反省一下吧。 是。 退下吧。 如果你以为跟卢格兰伯爵有交情想利用特权，那就等着瞧吧。 元帅，元帅，请你再考虑考虑。 为什么？这次战役毕登费带忽职守，我要罚他，这有什么不对吗？你说。 元帅，难道你还在生气？ 我不能生气吗？ 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还在为了另外一件事情生气？元帅， 别再叫我元帅，你到底想说什么，吉尔艾斯？ 那我就直说了，元帅，让你动怒的真的是彼登费失误这件事情吗？ 你应该知道， 其实我并不这么想，我认为你根本就是在生自己的气。你气自己为什么要让杨指挥官成名？你真的那么懊恼让杨指挥官成名吗？ 我 难道说这件事真的让你造成了那么大的困扰吗？ 这是当然的，吉尔艾斯。迪马特、雅斯铁，还有这次阿姆利兹亚战役，为什么这个小子老是在我就要大获全胜的时候出现，故意破坏我的计划？ 我想他应该也有他的抱怨吧，他一定也在怨自己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跟罗格兰伯爵对决呢？莱因哈特元帅，你的两个强敌，前面是杨指挥官，后面是名门贵族，而这一次你又想在自己的部署中树敌，这样是非常不智的。 我明白了，这次是我不对，我不追究彼登费就是了。 谢谢你。 应该说谢谢的人是我才对，谢谢你提醒我，吉尔艾斯，谢谢你。吉尔艾斯。 是。 你认为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征服整个宇宙吗？ 除了你莱因哈特之外，还有谁有这个能耐呢？ 自由行星同盟在这次战役中动员了3000万兵力，结果死了2000万人，简直可以说是一败涂地。评议会议员已经集体提出辞呈，其中有3位反对出兵的议员受到慰留。国防委员长多留尼奉命暂时代理政权。正当同盟的政权转移之际，帝国内部也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皇上驾崩， 好像是心脏病发的样子。 自然死亡，老家伙太没用了，要是再多活个5年，不，再多活2年就够了，我就能让他死得相称于他的罪名了。可惜啊。 吉尔艾斯，立刻召集各舰队指挥官。 是。 下一任的皇帝一定是菲德烈的孙子其中之一吧？第一个是嫁给布朗维克公爵的公主雅玛丽，她的女儿伊丽莎白今年16岁，另外是利海姆侯爵跟公主克里斯汀的女儿莎比娜才14岁，你说他们哪一个比较有希望成为女皇呢？ 前几年突然过世的皇太子应该有个儿子才对吧？ 没错，他是有个儿子叫艾芬约瑟夫，这孩子今年才5岁，又没有外戚替他撑腰。 这样的话，国务大臣李登侯爵绝对不会容许外戚专政，所以说这个皇太子会比较容易控制， 李登可以用它来牵制布朗维克公爵跟利海姆侯爵。 原来如此， 不晓得谁会是这只看门狗了。 我看应该就是这个小鬼吧。 是啊，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计划都必须要改变一下了。 伯爵，皇上还没有指定继承人就翘辫子了。你们大惊小怪干什么？我只不过是效忠罗格兰伯爵一个人而已，就算皇上在场，我也不会特别客气的。伯爵，皇上还没有指定继承人就死了，意思是皇上的三个孩子之间将会爆发地位继承之战，不管结果怎么样，都得经过一场流血的斗争才行了。 你说得很对，这三个人里面到底谁会继承地位，这也关系到我的前途。你认为这三位皇孙的支持者到底谁会先向我伸出友谊之手呢？ 依我看，应该是本身没有兵力的李登侯爵吧。 那么我只有等他自己上钩了。 你看那个， 就算补给失败了，你不能把这笔账算到凯塞尔少将的头上吧？这次战略啊，本来就是一塌糊涂嘛。 哼，不管结果怎么样啊，我都要谢谢你这么替我说话。只不过总得有人为战败负起责任，这样子总比没人需要负责的社会正常的多。 可是 雅典波罗 虽然是边境啊，不管怎么说，我都是第十四补给基地的指挥官，比起霍克准将被送进医院，我已经很走运了。 杨学长， 希特雷元帅， 你好，来送凯塞尔是不是？ 部长要搭下一班飞机吗？ 以前我是部长，不过我看今后要回乡下去养蜜蜂了。 部长， 你不必替我难过，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只不过很对不起那些阵亡将士就是了。幸亏下一个接任的指挥部部长是克布斯利，宇宙舰队司令内定由比克谷上将接任，这两个人都非常的明理，对你的评价也很高。对了，我还听说那个比克谷老头要请你担任参谋总长。 参谋总长？难道说葛林上将他也要辞职吗？ 不，他还留在军方，不过已经转任检阅部长了。说来还真是奇怪，大家同样反对出兵，现在我被迫离开军方，多留尼的官却越做越大。以前我就跟你说过，你在军方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这句话你可别忘了。 部长， 我先走了。 你自己保重了，部长。 我看我们也该走了。 凯塞尔学长， 嗯， 其实我刚刚收到命令，上面要我去接任伊谢伦军队的指挥官。 哈，这不是太好了吗？恭喜你。 所以我希望请学长担任要塞的事务总监，负责伊谢伦要塞都市机能的经营以及有关于后方的勤务工作。 可是我马上要…… 我明白，我知道现在要你来也不可能，不过我希望你能够尽快赶过来，伊谢伦要塞那边非常需要你，你愿意来吗？ 啊，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到时候我一定会努力。 改天见。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 你自己保重了。 你也一样，别太勉强自己了，你这种个性啊，不适合太拼命。再见了， 走吧。 主叔，我们要走了，拜拜。 雅典波罗，我看你也跟我一起到伊谢伦去吧。 遵命，指挥官。 继任银河帝国第三十七代皇帝的是菲德烈四世的嫡孙艾芬·约瑟夫二世。这个新体制是李登公爵跟刚刚变成侯爵的莱因哈特为了要互相利用而产生的枢轴体制。 现在菲德烈陛下驾崩了，李登这一帮人难道不该辞职吗？ 再加上那个黄毛小子，他算什么侯爵啊？只不过是什么爵位都没有的没落贵族，凭着皇上对他姐姐的宠爱一步步往上爬，现在也成了侯爵了。想到他的关机，我就浑身不自在。 我们能看着国家大事全让这些人垄断吗？ 妙肯贝格元帅。 你们两位居然都在，太难得了。 你是来向我们辞行的，这次人事变动你是最大的受害者。 受害者？ 都怪那个金发小子，刚刚我们才说过，让那个小子当上宇宙舰队总司令简直就是世界末日，太可恶了。 你的意思怎么样？如果你肯加入我们，我们会比较有信心一点，考虑一下吧。 我看你们两位可能是误会了，这一次上面能让我退休，我觉得再好不过。我一点都不想卷入这些无谓的纷争里，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奉劝两位，这个金发小子，不，应该说是罗格兰侯爵，非常难得的是个政战两方面都精通的人才，你们跟他斗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哼，简直就是胆小鬼。 我想一定还有其他人跟我们一样担忧国事。 你是说打倒帝国跟同盟，我们费沙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我看不是鲁宾这家伙可以办得到的吧。 不过这只不过是传说而已。 哼，真是不知道什么人在瞎说啊。费沙只不过是我们暂时歇脚的地方，万一首长垮台的话，我们也只有跟着一起完蛋了。 船长，尤涅夫船长。 哦，是务长啊，要不要喝一杯啊？反正是赊账。 搞什么鬼啊，这个时候还在喝酒，回去干活了，干活。 这一次又有什么事啊？ 帮我送人。 又是哪个漂亮的富豪千金吗？ 是一批地球参观团呢。 你说什么啊？又是地球团？ 简直是为了自己不择手段。 哎，算了， 暂时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是我，请回答。 你就是鲁宾？ 有冒犯总主教殿下的地方，请多多见谅。 我明白，帝国跟同盟他们的动向你都掌握到了吗？ 属下惶恐。 历史有时候应该加速前进，我们地球必须尽快恢复正统的地位，用不着三年，那些背叛地球的人一定会得到报应的。 需要这么快吗，主教殿下？ 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才建立了匪沙，你可不要太过松懈。 属下遵命，主教殿下。 鲁宾。 是。 你千万别背叛我。 最后能活下来的到底是帝国还是同盟，或者地球，还是我鲁宾呢？我看布朗维克跟利海姆都没这么容易就范，帝国免不了要打一场仗才行了。 米达跟罗塔尔他们正在拟定战略，不过有一点我非常的担心。 你是怕同盟那边会有动作？ 是，他们刚才在阿姆利兹亚打过败仗，应该没有余力攻打我们。 别担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你看，安妮大姐在那儿，让她看看你的笑容吧。姐姐， 莱因哈特，你来了。吉克，你也来了。 安妮殿下， 十年了，对不起，整整让你等了十年。我终于可以来接你了，姐姐。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苦，我一定会让你过好日子，你放心好了。 莱因哈特， 姐姐。 自由行星同盟军把杨威利升为上将，命令他担任伊谢伦要塞和驻留舰队的指挥官，菲利加·葛林上尉担任副官，姆莱少将担任总参谋，巴特西准将担任参谋次长，舰队副指挥官由菲谢少将担任， 分舰队指挥官由本书准将和雅典波罗准将担任，空战队长由波布兰少校和尤涅夫少校担任，要塞防御指挥官由先扣部准将担任。军眷身份的尤里安领的是士官待遇，他也踏上了伊谢伦要塞。帝国跟同盟的新体制重新建立了。宇宙历796年，帝国历487年，罗格兰侯爵莱因哈特跟杨威利完全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是什么。 战俘吉尔艾斯又回到了伊谢伦要塞，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杨威利，尤里安有幸亲眼目睹这场历史性的邂逅，短暂的和平之下又有一场阴谋悄悄的形成。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暴风雨前夕》，银河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